啊，还是不要急于的把这个冬天的 不要把秋裤脱掉啊。 啊，棉裤也不怕冷的，可以脱了啊。 哎，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哈，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1和6，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啊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花椒直播来和我们互动啊。哎，给大家说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我们哦，因为如果你不关注的话，我们的小编可能这个月就没有工资了，所以一定要关注啊，关爱青年计划哈。 哎，对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大家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花椒直播活力982的房间来跟我们互动。同样在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9点钟的时候，我们还会邀请到北京市的青年委员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环节来说一说关于他创业啊、生活呀、等等的，还包括有没有八卦呀、 哎、 啊，这样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儿。 嗯，欢迎大家在9点的时候锁定我们、哎、继续锁定我们的青年说。 没错没错没错。 哎、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FM98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关键是呢，您要关注，哎，又要说一遍了，关爱青年计划哈、啊、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一起活力每一天啦。 啊，我们是有任务量考核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 好，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啊，还是按照惯例，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板块青年头条号啊，就要跟大家说一个跟同学们非常有关的啊，有关的事情。那个成绩是什么呢？ 哎，有人欢喜有人愁 有人欢喜有人愁。大学四六级成绩今天上午公布，今天大学四六级成绩就要公布了。考生朋友们可以在今天上午9点之后去查询去年12月份的考试成绩。查询的网站有什么？学信网啊，教育部考试中心综合查询网啊。那么查询成绩一定是离不开中考证号， 没错。 但是每年都会有很多同学忘记了自己的中考证号，怎么办呢？啊，也就是大家经常考完之后吧，就是什么那个四六级的那个准考证啊， 他隔的时间太长，这考完就觉得， 哎、对 也有可能就是考完就觉得自己过不了，然后就扔了。 这就是我要说的。 哎，让我们看一下这个三种啊，找回这个准考证号的方法啊。嗯、第一种呢是推算找回法，怎么感觉这么神秘哈、啊？就是说这个大家只要知道你的学校和校区的代码，还有自己的考场号、座位号，就可以推算出自己的准考证号了。我觉得一般啊，大家是不会记得的啊。那怎么算呢？这个四六级的准考证呢，一共是由15位组成的啊，前6位呢是学校和校区的代码，最后5位数字呢是你的考场和座位号。那么这些信息呢，每个人都是有所不同的啊，但剩下中间几位呢，它是统一的。那么分别代表的是考试时间和考试级别。如果您是2017年12月考4级，那么中间的4位数就是0721；如果是12月考6级，那么就是如果你是考4级就是1721啊，如果是考6级就是1722。所以呢，只要查询到学校和校区代码呢，并且记得自己的考场号和座位号，就可以推算啦。 嗯，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花椒直播间啊，我们的老朋友一家啊来跟我们说， 嗯， 两位主播新年好。哎，一家新年好，这应该 新年好啊。 对对对，这应该是在啊狗年之后第一次见到一家。然后朱古力豆也来捧场、嗯、哎呀，老朋友啊，朱古力豆说孔文还是那么帅，新美女主播第一次看到，生日快乐哦！ 生日快乐，孔文，你生日吗？ 不是这个豆啊，豆，我跟你说，其实你昨天没来，昨天那个可能是曼宁啊，到狗年之后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昨天是他的生日。 行吧， 昨天是他的生日，别记错了啊！您把美女生日记错了之后，这个，对，人回来那，你们俩另聊啊，另聊啊。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四六级的第二种方法。有的同学可能要等不及了，是第一种实在是记不得啊。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到学校的教务处去查询成绩。最后一种呢，就是默默等待成绩单的公布了。感觉这种百爪挠心的感觉啊。 对对， 到底是过没过呢？ 对对对。然后刚才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啊，也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还有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四六级成绩还记得吗？反正我是14级的水平，我没到6级。 我的6级也就是刚飘过吧，那不好意思说， 刚刚飘过啊。然后呢，还要重要提醒大家是，2018年6月的4、6级考试将会在6月16号举行，3月初开始报名，一直到4月10号前报名结束，只有在校的学生才能够考试报名啊。最后呢，我们还是祝愿大家吧，都有一个好的结果。毕竟这个也是一个你在校期间啊，证明自己学习能力，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 指标。 没错，希望大家哈，如果呢上一次没过，这一次一定要抓紧报名，因为他的报名时间呢真的是不太长哈，一定不要忘记了，说哎我要不缓一缓再报，那也许时间就过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对，没错。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啊，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一个清单，许多办税事项以后最多跑一次就能办完。 哇，很方便了。 这个、对，很方便，很方便。这个对于啊已经在创业路上或者说已经啊这个小有成就的伙伴们啊，他们应该会比较有深刻的体验。就这个事情呢，就跟大家其实是很多同学们觉得可能还会远，其实如果说你想去创业的话， 快了啊， 快了， 一定要做好准备啊。 这个、其实离你并不是特别远啊。 嗯， 以后大家去税务局办税呢，会更加的方便，许多事项一次性就可以解决。那么据了解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清单上列出的办税事项最多只要跑一次就能够办好。这份清单将会从4月1号起全国实施。 嗯，那么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便利的前提是纳税人的资料一定要完整，而且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如果纳税人自身准备的材料不符合规定，那么还是没有办法一次性解决的。那么这份清单上呢，所列的事项一共有105个，包括报告类、发票类、申报类、备案类、证明类5大类。具体的内容呢，大家可以登录国家税务总局的官网来查看清单。 对，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一条消息啊，最高检出台了，说坚决防止和纠正假精神病、被精神病。哎，这是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以往呢，有一些犯罪嫌疑人会假冒精神病，想以此呢逃避开刑事法律的制裁。现在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规定，坚决防止和纠正这种行为，同时也要防止普通人被精神病而错误的强制医疗。 哇，那么以后呢，人民检察院办理这一类的案件的时候呢，会再提高准确性啊，并且开展调查。比如说哈，可以会见这个涉案的神经病人，询问办案人员、鉴定人，并且向病人的主治医生、近亲属、邻居以及其他知情人员了解情况，还可以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机构或者是鉴定人来进行鉴定等等啊。那么这个消息一出呢，网友们纷纷点赞支持啊，严格的规定呢，才能够更好的维护法律的正义了。 哎，给大家带来一条这样的消息啊。今天早晨刚才跟大家说天气的时候也是，今天其实在北京的天气啊，其实有点阴。 对， 有点阴的时候，就可能会给人就是一早啊，可能带来就是精神上不是那么特别精神，对吧？是不是还应该在被窝里？我这就要上班了吗？啊？是不是 有点不能接受现实是吧？ 不能接受现实，是不是这样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一点阳光，给大家带来一首歌，由毛泽少带来的《你的阳光》， 来听一下。 今天梦想叫醒的我，开始让生命不同了，等不及在阳光下展现最真的我。从来不说太多想太多，相信世界就是我的，不是大人物也照亮世界的角落。 看最后那歌那句词儿唱得特别好 I'm in the sun， 嗯， 是吧，我在阳光里， 这是一种啊心理上的美好的愿望、嗯、因为今天北京是阴天啊， 对对对，阴天，但是我觉得不管什么样吧，就是不管是真的阴天也好， 我们内心充满阳光， 对对，我们要内心充满阳光啊、嗯、 怎么样内心充满阳光呢，一定要听我们的青年说， 没错接下来是关爱青年计划啊，第二个小板块，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娱乐啊、嗯、这个娱乐娱乐 Fall in Love 音组Fall in Love 音组合，嗯，这 Fall in Love 组合时隔16年后啊，合体演唱了《1001个愿望》。昨天呢，一波回忆杀在网上流传，在杨丞琳《青春住了谁》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曾经红极一时的 Fall in Love 团员全部合体。 哇， 啊、 其实这个组合呢，不少80后和90后一定不陌生啊。 对， 因为他们这个《1001个愿望》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很多人的 KTV 必点歌曲了。 对 对, 对， 这个组合其实已经解散很多年，有16年了， 嗯、 但是四个人。现在又再度同台，可以说是引爆了全场观众的泪点啊！有不少网友就说，这个音乐一响起，人们就想到了当年的自己啊，都是这个青春的回忆啊，没错。 哎、对，这首歌怎么唱来的？什么什么许下1001个愿望，哎， 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我们只会唱这一句啊。 我们跟大家找一调啊，看大家能不能想起来这首歌啊、嗯。尤其是对于很多90后、00后更年轻的朋友们来讲，听到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个歌，不知道你听这个歌、啊 哎、来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 啊, 啊。对，跟你的这个小哥哥小姐姐们，80后的小哥哥小姐姐们一起找一找共鸣嘛，对不对？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新人承包了柏林电影节大奖啊，已故导演胡波获得了特别提及。怎么回事呢？是柏林电影节呢这个获奖名单揭晓了，罗马尼亚影片《不要碰我》获得了金熊奖和最佳处女作奖。那么本届的影帝呢是电影《祈祷》的男主角安东尼·巴琼，影后啊是电影《女继承者》的主角安妮·布朗恩。那么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有一部华语片在颁奖礼上被特别的提到了，叫做《大象席地而坐》。那么这部影片呢是已故青年导演胡波的长篇处女作，评审呢在颁奖礼上特别赞赏了这部电影，还有这个导演胡波的才华哈。那么在这个典礼结束之后呢，评委为胡波的母亲献了花，而这部电影呢在颁奖礼的前一天也获得了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 嗯，我不知道最近在朋友圈啊，可能是也是流传了一个文章，就是写到了这个已故导演胡波啊和他的这个作品《大象席地而坐》，然后也提到了这个导演胡波在生前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吧。 嗯， 非常年轻的一位导演啊，88年出生。 88年出生。 对，88年出生啊，88年出生。然后是非常有理想，坚定自己的才华啊。当然说文章可能写的有他的有些东西我们还是值得考证的啊。但是就是也从侧面反映了，就是正在从事影视行业的年轻的朋友们可能已经体会到了，就是影视行业啊 不容易啊， 对对对，包括在外行可能看到啊，就说这个影视行业可能多么的光鲜亮丽啊， 对， 可能哎呀甚至还有多么的吸金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背后有一些我们不为人知的一些小故事、啊 哎哎哎、 还是小心酸， 对对对对、 嗯、 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啊、 嗯、 然后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也只能是，如果大家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下这个《大象席地而坐》这部影片，这部影片可能是比较长，大概时长是大概4个小时左右，对，剪辑了4个小时，我们可以对可以欣赏一下，然后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位已故导演的他的这个 非常经典的作品， 对，非常经典的作品、 嗯、 然后遗作吧，我们也来感受一下他的才华。 嗯， 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18年乒乓球世界杯团体赛刚刚落幕，中国队包揽了男女团体的冠军。在男团的争夺赛当中呢，马龙、樊振东和许昕纷纷出场，最后中国队以3-0完胜日本队，夺得了冠军，也实现了在这项赛事上的7连冠。 七连冠啊、 哎、乒乓球我跟你就不要讲了嘛啊，在之前的女团争冠赛上，中国队派出了丁宁、刘诗雯和朱雨玲、 嗯、 最终也是3-0完胜日本队，实现了8连冠。 我刚才还想说7连冠已经很不容易了，女乒8连冠、啊、 哎，对，你 看 哎，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嗯、在这个决赛的直播当中啊，刘国梁担任解说员。 哎呦，刘指导， 对，有不少球迷就担心了、嗯、说这个刘国梁的解说干货很多哈、啊、万一让日本选手听到可怎么办啊，这个 哎， 这个战说被泄露了是不是？ 然后刘指导是怎么说的？ 嗯，他就回应称了哈，不是听到就能做到的，拿下比赛靠的是长期的积累、 嗯、 那么中国队的实力呢已经有自信哈，不怕他人学习，我们要拿出乒乓 求的大国风范来不断的创新。 哎， 哇，我觉得这个回应非常霸气啊！听到你就能学到吗？你以为听到你就能跟我们抗衡了吗？ 对，慢 很霸气啊！ 曼宁这个说的比较好啊。 嗯， 然后再说一下我们啊，这个大家非常喜欢、非常关注的我们的短跑名将苏炳添啊。昨天苏炳添是又夺冠了，在田联室内赛的格拉斯哥站，苏炳添以6秒50的成绩在男子60米决赛当中又轻松夺冠。他在这一赛季的室内赛当中已经取得了4连冠，让世界感受到了中国飞人的速度。 哇，又一个中国飞人啊。 哎，没错，哎，从今年1月27号起，苏炳添在12天内3次打破亚洲纪录，还曾经跑出了6秒43世界第5的好成绩。 哇，恭喜他啊。 哎，还是再次恭喜苏炳添啊。 嗯， 然后其实聊到这儿的话，我们今天接通了我们的老朋友搜狐评论员、体育评论员郝建。来，郝建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哎，好久不见，郝建。哎，其实我想问郝建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消息，就是这个苏炳添又这个短跑60米4连冠啊，这个也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消息，让大家觉得非常骄傲、非常自豪。但是始终我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和困惑啊，就是说，我们可能的这个短跑运动员，包括在这个前半段啊，前程或者说这个中程的时候，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是通常在后加速阶段啊，就是冲刺跑的这个阶段，就往往不是我们的优势。就是苏炳添这个连续4次夺得60米的这个4连冠，但是你觉得对他的这个就是百米的这个长跑啊，这个完整的赛事会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吗？ 我觉得好的方面就是苏炳添的这个稳定性啊，相对于之前来说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因为之前没有一个中国的选手能够拿到这么多次的这个分站赛的一个冠军，所以说能够说明他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是非常的有效果的，而且能够在比赛这个关键的时刻保持一个高水平的一个稳定的状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 当然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也是非常的正确的，就是中国选手可能在前程在起跑啊，这个加速阶段的优势会比较明显。 对， 然后在后程的这个受耐的情况下，可能这个我们的后程的能力就是需要去提升吧。 嗯， 所以说我觉得慢慢去改进，然后先把我们的这个自身的优势先巩固好，然后能够稳定的发挥，然后再逐步的去慢慢的去改进我们的不足的地方，这样的话在整体意向下我们就是全面的一个进步。 哎，没错啊，郝建说的非常好。然后本周还有哪些体育方面的热点，郝建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奥会啊。 嗯， 2018年的这个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是在2月25日啊晚上举行。然后呢，我们的中国代表团的旗手就是本届冬奥会拿到唯一金牌的这个武大靖。 哎，没错。 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亮点就是这个北京的8分钟，大家应该也都比较这个各种新闻啊也都很了解。 嗯， 这个北京八分钟加入了很多这个中国的元素啊，比如说什么大熊猫啊、中国结啊，包括这个长城，然后呢还加入了这个人工的智能啊。我们不就是说明我们不仅仅有历史文化啊这个文明，我们还有这个现代科技的这个发展。 嗯， 然后呢，这个习主席也是在这个讲话当中啊，欢迎这个全世界的朋友们到这个北京的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然后这个4年之后我们就要相约北京了，然后现在就进入到了这个北京冬奥会的周期。 没错，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是青年广播平台吧，我觉得这个冰上啊，冰雪项目很多，这尤其是跟速度相关的项目都比较适合年轻人啊去玩去尝试啊。 嗯， 可能对于这个年龄比较大的人危险性会高一些，所以这个北京冬奥会一定要让我们这个年轻人加入进来啊，体验进来，然后才能让整个这个中国冰雪事业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发展。 嗯 嗯，然后呢，这个今年我们这个冬奥会啊，也是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啊。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只获得了1枚金牌啊，对于2022年的这个中国代表团的这个成绩的影响啊，还有对他们的这个要求啊，就会更加的严格啊。所以说，4年之后的我们的这个复兴道路啊，也是非常的任重而道远。 嗯 嗯，然后还有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在进行的这个男篮世界杯的预选赛。 哎，对 啊，中国是派出的是中国蓝队啊，现在是中国家队是分为一个蓝队和红队啊分开来，然后让更多的球员能够去参加一些国际上的大赛 啊，因为这次的这个男篮世界杯呢并没有特别的重要的意义啊，所以说就是会派出了这个中国蓝队来去参加啊，相当于练兵啊。然后呢这个蓝队的这个主将是核心是易建联，他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啊，虽然中国队输球了，但是他一个人拿到了37分，创造了中国国家队历史上个人得分的记录。 嗯，我看这个、 一个人 对我 5%， 对对对，我看这个最近阿联的训练成果可能三分练的还不错，是吧？ 对对，在国际篮联的话，这个三分啊、就是稍微要比 NBA 短一些嘛，所以就是在这个阿联的射程之内。包括阿联在 NBA， 他也会去进行一些三分投射的尝试。 嗯嗯。 嗯，他的模板就是诺维茨基啊， 德克。 这个在对昨天晚上的比赛当中，中国是做客香港，然后呢是111-58打胜中国香港，所以这个香港的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对中国队来说也没有太大的一个考验。然后呢，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第一阶段就到此结束了，后面的话中国队将会去就是就地解散嘛，然后呢CBA 的季后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嗯。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嗯嗯。 然后呢，看完篮球，我们再来看足球啊。昨天晚上啊，也结束了一场这个中国的这个足协超级杯的比赛，由上个赛季的这个联赛的冠军啊，这个广州恒大对阵这个足协杯的冠军上海申花。然后呢，最后这个恒大是4-1啊大胜申花，捧得了冠军。然后在赛前有很多人都啊有一点看衰恒大，觉得这个恒大这个慢慢的这个高水平外援离开，然后这个球队慢慢老化，是不是对这个中超的统治力就会下降呢？而且尤其是在这个亚冠的小组赛前两轮当中啊，恒大只获得了2场平局啊，表现并不是太好，所以大家都对他产生了质疑。然后恒大就用昨天晚上这一场大胜啊，宣告自己的回归，我还是中超的第一霸主。 嗯 嗯。然后说到足球啊，其实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很多人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大连一方啊，作为这个上个赛季啊中甲的这个冠军，然后呢升级到了今年的这个中超。然后呢大连万达集团啊有很多消息，就是说大连万达集团要去回归到这个中国足球啊，要入主大连一方啊，这个消息也是非常的引起热议吧啊，我认为。然后呢这个王健林啊就是说要和这个许家印要掰掰手腕了。之前就是在网上有流传一个视频啊，就是这个王健林在做一个演讲的时候就说到啊，如果恒大这个搞得足球搞得比较好，我也不排除这个回归足球啊，跟许家印掰掰手腕。 嗯， 所以这个未来这两支球队之间的这个竞争也是非常的惹人注意吧。 嗯嗯。 然后这个今天凌晨也是出了这个一个这个转会的新闻啊，就是这个马竞的两位球员啊，卡拉斯科和盖塔是这个转会到这个大连一方 啊。 这两个球员，尤其是卡拉斯科啊，他是这个比利时国家队的一个年轻球员啊，只有25-26岁的一个年纪，而且是一个相当于这个上个赛季啊还是这个马竞的核心啊，所以这个赛季直接转会到大连一方，对于这个本赛季啊中超的这个战局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影响。然后中超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好好好啊，这个不知道就是就先定一个小目标，然后什么先挣一个亿，不知道这个掰手腕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就是啊网友们争相调侃的一个梗啊，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可以来看一下。好，感谢郝建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感谢感谢，谢谢。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啊另外一个体育方面的世界拳击理事会授予邹市明最高成就荣誉奖啊，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荣誉了啊。世界拳击理事会呢授予邹市明最高成就荣誉奖，同时呢邹市明也成为了世界拳击理事会和平与和谐大使，这个称号呢是为了表彰他为中国和世界拳击事业做出的贡献。那么邹市明呢是全球第三位获得这个奖项的拳击运动员，全球第三位哦，很难得， 全球第三位。 也是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位亚洲拳手。那么其他两位呢分别是冈萨雷斯和格洛夫金啊，非常恭喜哈、邹市明。 对，在此我们也祝贺邹市明啊获得这项荣誉啊。半点之后请大家不要走开，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好，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哎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上午的8:3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我是满宁。 嗯，然后欢迎大家踊跃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关爱 青年 计 划。哎，然后呢还有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嗯， 刚才看到我们活力982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拈花一笑他说，孔文唱个歌吧，唱个歌关注的人就多了。我其实是总唱， 刚才不是唱了那个1001个愿望吗？ 啊，对对对，包括前两天 有没有掉粉啊？ 啊，就是说掉粉啊，包括前两天我还在节目当中唱那个，因为跟大家聊到这个盘点去年的综艺节目的时候，那个毛不易啊，应该说是算去年一个很有实力的新人。 对 啊，对对，什么这个像我这样的人呢？啊，等等等等，这个歌也是啊，我会不定时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唱起的啊。 哎，一定要锁定啊、 哦！对对对，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啊，我们来关心一下科技， 哎、 科技啊 ，QQ、微信、微博开启了系统维护，昵称、头像等资料无法修改。这怎么回事呢？从现在到3月底，腾讯呢将进行系统维护，所以呢，在这段时间之内 ，QQ、微信、QQ 空间、QQ 群啊、微信公众平台、腾讯微博上一些功能暂时无法使用。 哎，那么具体有哪些呢？ 对对对， 这个微信和腾讯微博上的头像、昵称这个和个性签名是暂时不能修改了。QQ 上的个人资料卡、附近兴趣部落资料卡和 QQ 空间个人档案资料呢，也是不能修改了。那么 QQ 群的投票功能能不能使用呢？是暂时不能使用了。另外还有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介绍、头像、昵称也暂时无法修改，不过其他功能是不受影响的。比如说呢，快到春天了，快到夏天了，你要把这个头像改成啊，不改是不受时间，不改头像哈、啊，这个现在暂时是没有办法改了哈。 哎、 那么腾讯这次的系统维护呢，预计会持续到3月底之后呢，就会恢复正常了。 嗯，哎，你说这一个月腾讯会掉粉吗？ 哎，希望这一个月我就那个瘦了10斤，然后就不用换头像了， 就不用换头像了、啊。然后接下来是一条跟果粉有关的消息啊，现在 iPhone 的无线充电底座叫 Air Power 啊，已经确定在3月上市，预计价格1000多块钱，哎呦不便宜。同意上市的还有 AirPods 是吧？无线充电盒、 那么据了解呢，这个 AirPower 可以支持多台设备同时进行感应式充电，比如说这个 Apple Watch 啊， AirPods 是什么什么什么字啊，什么什么，以及新的这个 iPhone 都能在上头充电。但是呢，尤其是对于这个购买 iPhone 8跟 iPhone X 的这个用户来说啊，它或许是一个必买的配件，就是觉得比较洋气。 哎，这又要剁手了，1000多块钱呢，好贵呀、 啊！ 大家那个、啊、看能不能控制住自己的小手手啊，要不要剁手了？自己要好好想一下。 啊、 来，我们看计划四要关心身边事儿了哈。现在呢，我们看到哈、啊，共享书架走进了海淀区，怎么回事呢？这现在这个共享书架、啊、走进了海淀区的商务大楼，第一站呢就是中电信息大厦商务楼宇。那么共享书架呢，里面一共有160多册图书啊，种类可以说是很多了。那么借书的方法也很简单啊，大家只要在微信上面啊找到一个小程序叫做印娃图书馆，印是打印的印，娃是娃娃的娃，印娃图书馆呢就可以把柜门打开了，那么从书架上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一本书就可以了、 嗯、 那么同时呢你还要扫描背面的条形码，点击借阅就可以把书拿走看了。那么目前呢借阅的时间在5天以内都是免费的，超过5天呢每天收费2毛钱。 哎，共享书架啊，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就是、嗯、应该是年前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身边哈、啊、就是风靡了一阵，就是那种共享的那种什么零食的那种架子啊，你见过吗？ 我真没见过， 真没见过。 对， 那种共享的零食的架子，大家可以在上头，就是拿 共享零食，就是我吃完给你吃是吗？ 那不是，那也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反正比较方便，就是那种、 嗯、 大家就是可以随时去买啊。 嗯。 然后共享书架呢，不但省时省钱，而且省资源啊，这个都非常符合现代年轻上班族的特点。预计在今年上半年还会有100个共享书架在海淀区和大家见面。 哇，这个海淀区这个人民的这个文化水平又要提高了啊！ 嗯， 哎，如果不在海淀区的朋友们，您也不要着急哈，我们可以锁定国家大剧院哈。这个从3月6号起呢，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舞台又将为观众奉献很多场精彩的世界级音乐会了哈。比如说纽约爱乐乐团、丹麦国家交响乐团、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等国际著名的乐团都要来到这个国家大剧院哈。 嗯、 有一些经典的曲目，比如说像《山之祭》《天鹅湖》《火鸟》等等，都将和观众见面了。那么大家呢，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的官网来具体了解演出和票务信息。 嗯，对，没错啊，再过2天呢就是我们的元宵佳节啊，都说15的月亮16圆，但是今年的元宵月却是15圆、 嗯、 元宵节的当晚大家就可以赏月了啊。那么今年元宵节赏月最圆的时刻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天文专家说3月2号上午8点51分月亮最圆。 早上最圆我看得到吗？ 对呀、啊、因为是白天啊所以说我们看不到、嗯啊，不过大家晚上赏月的时候呢，也不大会受到影响啊。月亮看上去依然是如镜似盘，珠圆玉润，皎洁明亮，分外的迷人。 哇，快约上你的小哥哥和小姐姐去看月亮吧，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你看， 对， 孔文都敲桌子了， 太棒了嘛！你就是我。接下来我就想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月亮非常圆、 嗯、 对吧，你跟谁看是个问题啊。 哎 哎，对 不 对，不 要自己孤独的赏月哦。 哎，对对对，约一个小哥哥呀小姐姐呀、 嗯、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月亮啊，就是、 哎、 就这个吃汤圆对吧。哎，中午15还吃什么？ 就是吃汤圆啊。 吃汤圆是吧？ 嗯， 南方北方都吃汤圆。 哎，应该是吧，只不过是那个咸的和甜的不一样。 哦，对对对对 对, 对，我记得好像有点什么区别来。 对, 对对对， 南方一般吃咸汤圆。 嗯嗯。哈哈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一说奇葩青年，孔文就特别高兴。 哎，我 可以知道他是什么青年了哈。 啊、我就特别有意思啊！我就是一奇葩青年。 嗯。 就这几天啊，大家无论是通过啊这个、嗯、不同媒体的宣传报道啊，还有通过就是网上的直播啊，各种这个信息朋友圈都知道，最近啊就是艺考生是一个最近大家关注的一个群体。 没错。 这几天啊，中戏、中传，你们学校是吧？ 对，我们的学校， 我们学校这个艺考相继开锣啊。有这个网友啊，这个匿名王同学爆料称，他说中戏的初试要求明确规定不许带妆啊，也就是素颜考试，所以呢在进考场之前，考务人员会给考生们一个一个的卸妆啊， 这个后边就有意思就来了，有的同学要求卸妆卸三遍， 这画的有多浓啊， 对呀，我的天 哪， 对你曼宁你说就是如果说他得卸三遍都卸不掉的话，这个粉儿他得抹到什么程度， 关键是卸三遍会不会脸就花了呀，还不如不画呢， 哎对呀 对呀 对呀， 你看你们男同胞可能没有这种体会，像我啊这卸妆卸三遍就成了一个花猫了，没法看了， 好好，那看来你画的也够重的， 哎什么意思啊 啊不，但是我们今天早晨曼宁是素颜的， 哎素颜 就素颜美女， 素颜 我 想看我素颜吗，快点关注我们关爱青年计划， 哎对我们没有开美颜没有开滤镜啊，哎、对完全素颜啊、嗯、然后有的学生认为说素颜对每个考生来说是公平的，考官需要分辨考生的可塑性可以理解，但是呢有的同学表示不理解，一些简单的妆容可以改善自己的精气神儿，有利于考试，所以说支持淡妆上阵， 哎就其实每一方都有自己的道理哈、嗯、但是呢如果人家真的规定了不让你化妆去参加考试的话，还真别冒这个险，万一真的被卸成花猫了，你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嗯嗯嗯，对对对，其实有的考生说有一好的精气神儿，能通过淡妆来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因为也来过很多嘉宾啊，包括艺考的这个同学们朋友们都来过，其实那不是特别重要，对吧？你表现出你自己最纯真的一面， 没错 啊。 其实考官要看你的可塑性了， 哎，对，包括你对艺术的一些理解， 对 啊，一些向往、一些想法、嗯、啊，可能会更重要。 没错、 啊，对。然后我们在这儿也祝这个所有今年参加艺考的同学们啊，都有一个好的成绩， 嗯、 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院校。 没错， 嗯。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啊，依然是和艺考相关的资讯。中国美院的李同学说，今年美院的艺考竞争更加激烈了，平均50个人里面只能考上一个啊。据了解呢，今年全国共有7.8万人次报考中国美院，比去年多了20%，但录取的人数呢只有1621个人，几乎是一个考场里面只有一个人能脱颖而出。其中呢，景观与环艺类专业的竞争是最为激烈的，录取比例不到1.2%。 没有，对，哎对，今年这个中传。传的是大概也是1000多比1是吧？还是 对对对， 是1000多比1， 越来越激烈了， 越来越激烈。对，嗯、所以说强压之下啊，甚至有的考生同学们在学校门口跪拜祈福。 哎呀， 哎呀，跪下了， 想让老天看着他虔诚的心啊，快点收了我吧。 对，对此有网友就表示了啊，美院对于很多画画的孩子来说，真的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啊。 嗯， 啊，这边操作可以理解，但是也有网友就表示了。这只是求个心理安慰，没什么必要，同学们还是要拿起画笔，对吧，练好真本事，这个才是最最关键的。 嗯，没错， 没错， 其实呢在这个考试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放平心态哈， 对， 这个不要把这个考上或者考不上看得太过重要，因为这样呢、反而会让你的心理哈、会有一定的压力。 嗯， 哎，我们看到我们时间到了8:43哈，现在呢我们要连线自媒体人浩浩，来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科技资讯。浩浩你好。 Hello, 曼宁。 哎，好，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科技资讯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4条科技资讯。第一个是德国城市能否禁行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柴油动力车呢？德国联邦行政法院的终审判决将于27号，也就是今天做出。如果做出支持禁令的话，一些德国的城市可以在有特定大气污染严重的区域进行柴油车，这可能会影响到940万辆不满足最新欧6排放标准的德国柴油车。在几年以前，就是2015年，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在美国被曝光为柴油车安装作弊软件，以应付尾气排放检测。于是有多家德国车企随后陷入了排放门。柴油汽车尾气中的氮氧化物和细微颗粒对大气环境的污染以及可能引发的呼吸系统疾病，由此成为了德国环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还有一条啊，有什么想说的吗，主播？ 嗯，还有什么样的科技资讯呢？ 还有就是英国的科学家发现，小口的饮果茶等酸性饮料可能会腐蚀牙齿，造成牙釉质损坏。酒、水果茶、果肉饮料、无糖原饮料和加糖饮料等饮料都是酸性饮料，而白水、茶、咖啡、牛奶、气泡水、 哎，这些我爱喝的都不是酸性饮料。研究人员发现，哪怕餐饮间，哪怕你在用餐的期间放了一片柠檬的白水，或者一天两次饮用水果热茶，都会令腐蚀牙齿的风险增加11倍。 哇！ 如果进餐时，饮用上述的饮料，牙齿则遭遇的风险增加5.5倍。所以呢，专家就建议我们多喝白水、牛奶等饮料，或者在饮用酸性饮料或者食用酸性食物之后，吃一吃奶酪之类的食物进行综合， 综合一下， 还可以大口的啊，对对对，综合一下，或者是大口的饮用，或者用吸管饮用酸性饮料，避免酸与牙齿过多的接触。 哇，感觉以后我们要喝饮料的时候，一定要这个， 就是直接吞到喉咙， 对对对， 不要 经 过牙 齿。 对， 还有呢？ 哎，是，还有就是，英国的11岁的一个男孩查理登顿会演奏4种乐器，11岁可以演奏4种乐器，确实厉害。但是更厉害的是，他在天生失聪而且视力是越来越差的情况下实现这四项技能的，很难想象他在学习啊，对，他先天失聪而且视力越来越差，就很难想象他这个在学习四样乐器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什么。因为他从小就患有乌谢尔综合症，这种罕见的遗传疾病显著的特点就是先天弱听或者失聪以及进行性视觉的丧失。他的母亲艾玛告诉了英国《每日邮报》的记者说，我们被告知即便有一架飞机从他的身边起飞，他也听不见。更值得一说的是，他的母亲艾玛和他的爸爸 Mark 都是音乐家，他们很希望儿子能够感受到音乐的美好，从音乐中获得快�乐。于是他们在这个小男孩3岁的时候就送了他一把小提琴，鼓励查理接触乐器。他妈妈说，虽然听不见，但是希望他能感受到琴弦的震动，似乎他好像可以从演奏中得到一些什么。而且查理的这个失聪问题主要是在耳蜗。4岁生日以前呢，他接受了这个人造耳蜗的植入，然后就让大脑开始学着理解声音。即便困难重重，但他还是努力克服。除了小提琴之外呢，还学了弹钢琴。去年就是2017年，这个小家伙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小提琴的3级考试，还拿到了钢琴的2级证书。也就是在他拿到证书的这一年的夏天，他在波兰一个专门为有听力障碍的音乐人举办的活动中结交了很多新朋友，也在他们的鼓励下开始学习打鼓啊，弹吉他。 希望这个小朋友能够越来越发挥自己的这种天赋哈，成为一个音乐家也是有可能的哈。 是，然后最后一则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一个小常识吧，就是说不是小常识，就是我们认为是常识的事儿，但是对于比如说这个幼童啊哭闹流汗洗澡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的18个月的女宝宝艾薇安格曼必须尽量避免这一切，因为她反常的是她对水很过敏，流泪出汗洗澡这些与水有关的正常的事情都会让她皮肤红肿啊，长水泡，痛苦不堪。 那她可以喝水吗？ 这我就没有具体了解到了，但是这些体外的水， 皮肤的水过敏 啊， 对，都会让他非常的难受，很难想象啊，就是他是这个小家伙是怎么扛住的，这种过敏症状非常的罕见，所以这个英国的都市报24日报道中就说，全球最多大约也就50名这样的患者，一开始他爸妈注意到这个小孩一洗澡皮肤就会红一大片，还会长水泡，以为沐浴露有问题，于是肯定就开始换沐浴露的牌子，但是问题依然存在，然后就换水，改变了水质还是如此。去年10月，这个女宝宝就被诊断为确实是对水过敏，不能洗澡，不能游泳。对，不能玩水，不能淋雨，不能流泪，也甚至是连出汗都不能出。对于这么小的孩子而言，哭闹是常事，但是他的母亲说，我不得不叫他不让他哭，叫他藏起眼泪或者换一种方式表达。 哇， 哎呀，真的是太难了。 对对对，哇，感谢浩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新鲜资讯哈，确实觉得很少见哈，这样的事情你是从哪里收集到的？感觉你对这方面，对，很关心是吗？ 多刷刷微博， 多刷刷新闻客户端，对，然后他们现在都会按你喜欢推荐，可能我喜欢的都是这些新奇的事儿。 哎，好的，好的，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连线到这儿，感谢浩浩。 好，谢谢浩浩。 谢谢， 拜拜， 拜拜，嗯。哎，我觉得浩浩可以来当我们的小编，你觉得有没有？ 我觉得他真的是啊，可以给我们增加一个这个新鲜资讯板块， 哎，对对对，除了 各个世界的这个新奇的资讯都带给我们。 对对对，没错没错。除了这个最后跟我们分享的那个小姑娘她的一个奇怪的一个病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解决办法。然后还有就是，比较开我脑洞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你大家在喝白开水的时候，你放一片柠檬，居然都会啊，增加牙齿的腐蚀性很多倍。 对 啊，解决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插一根吸管，直接插到喉咙里，不要过牙啊！大家想，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不要过牙。 这还能我们愉快的喝柠檬水吗？感觉很痛苦 啊！对，我们还能不能喝愉快的喝柠檬水啊？而且天气越来越热，对不对？柠檬是我们少不了的一个这个大家喜欢的味道，也是这个解暑消暑的一个品种嘛。 所以你要多吃奶酪中和一下，人家说了解决方法啊。 啊，对吧？那问题又来了。对吧？你我喝完柠檬水，我还得吃奶酪，吃奶酪我得买吧，我得花钱吧，对不对？ 啊，你还会胖， 我还会胖，哎呀，一连串的问题，哎呀，生活真烦恼。还有最后一条跟这个教育有关的消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我们说完了艺考，我们再来说一下考研啊。江西农业大学的李同学说，在他们学校呢，很多考研的同学经历了一场抢座大战，因为复试的时间将近，不少学生为了准备元宵节还没过就来到学校排队抢座复习，甚至有的同学呢排队8个小时，有的同学连行李都来不及搬，凌晨3-4点就跑去教室占座。这一幕呢啊，被爆出来之后也是感动了不少的网友，也有不少考研的学子表示，看到别人这么努力，我也要默默的去看书了。在此呢，我们也希望考研的同学们可以保持平常心，复习的同时不要忘记适当的放松，可以喝一杯酸甜的柠檬水。祝大家在之后的复试当中出色的发挥，考上心仪的学校， 加油哦。 嗯，记得要用吸管哦，不然会腐蚀牙齿的。 记得要吃奶酪哦。 记得要吃奶酪。今天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板块啊，靠谱青年啊，其实 靠谱青年，哎，就是说我的刚才那个奇葩青年，就是说你， 哎，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是这个新进的这个狗年之后的这个黄金搭档 新组合， 黄金搭档新组合啊，靠谱青年来， 靠谱青年来跟你说哈，这个互联网的公司哈，开工立市啊，玩法奇特，每逢开工啊，大家都要盼着红包啊，一定要这个第一天上班的时候赶紧跑到前面说，哎，有没有这个立市要发啊？啊，现在啊，这个开工立市呢，已经是从广东地区走向了全国啊。那么这个各大互联网公司是怎么发开工红包礼物的呢？ 哎，等会儿，我要打断你一下。 嗯， 就是现在这个网友朋友们可能能够看到啊，在我们的这个导播间里，这个 导播间里出现了我们的领导， 哎，我们的张厂长， 哎， 张厂 长， 我们的开工红包在哪里？ 我们的开工利是在哪儿呢？ 对，我们有没有开工红包？哎，真的，我昨天在朋友圈里啊，确实看到很多朋友， 嗯， 就是这个人有的 晒自己的红包， 哎，对，人有的还不是一个，两三个，啪， 特别厚， 一摔，哎呦，哎，霸气， 就得给我们张厂长看一下。 对呀，啊，你真是的，啊，是吧？这个各大互联网公司，就刚才说哪？ 比如说这个百度，啊， 百度， 他就玩起了这个高科技哈， 对对对， 刷脸发大奖，怎么回事呢？这个百度的员工啊，只要使用工具的自动贩卖机进行人脸识别支付啊，比如说李彦宏啊，就会突然现身屏幕啊，对员工大声打招呼说，哎，我记住你了啊！ 哎呦， 哎，这感觉有点吓人啊。然后这个为员工啊免去这个下单费用啊，而且手动比心哦。 哎呀，萌萌哒， 萌萌哒哈，送上新年祝福了。这个幸运的员工啊，还能从这个购买的产品包装上找到一个中奖的二维码。这个扫描二维码呢，再获得一份神秘的大礼啊！这个玩法很 AI 了啊。 嗯，对对对啊，这个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家互联网公司啊，这个腾讯就比较简单粗暴，就直接发红包。哎呀，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简单粗暴， 就直接发嘛，直接一点， 对吧？简单粗暴一点嘛，就很好嘛，对吧？啊，排队领红包的盛况堪比春运的现场啊！有的员工凌晨2点点就到了腾讯公司的楼下，到10点开始发红包啊，他也排7-8个小时，是吧？ 哇，哎，这比看《清明上河图》这排的队还时间长啊！ 对比刚才同学们这个考研占座。是吧？ 还要激烈？ 对对，也差不多啊啊。然后有意思的是呢，腾讯还特地设置了一个区域的队形啊，俯瞰起来呢，队伍大家排队领红包的这个队伍呢，俯瞰 会形成一个旺字， 哇， 很符合狗年的气氛。 嗯，其实发红包这个事儿啊，当然也少不了这个雷布斯了。 哎呀，雷布斯啊，我看雷布斯怎么做的。 据悉啊，这个小米董事长雷军啊，更是到了现场为红包为这个员工啊开这个发这个开工利是。那么在微博上呢，还分享了小米2017年的成绩，而阿里巴巴呢，这个送给员工的开工礼物也是非常的实用啊。 嗯 啊，虽然说不同部门对应的产品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棒槌，上面写着2018你最棒呀。这个累了呢，用来拍拍肩膀啊什么的。哎，这个虽然礼物很轻啊，但是创意十足啊，这个寓意也不错哈。2018你最棒啊。 对对对，没错啊。其实就有的时候呢，这个红包啊，当然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这个也是，就是大家开工之前，就是给大家做一次，就是那叫怎么叫，就开工动员。 对 啊，或者叫什么什么战前动员，对吧？ 这要不然这个节后综合症它好不了啊，是不是、啊 哎？对对对， 是不是啊，张厂长啊？ 然后也是新的一年啊，就是大家可能要面对新的工作的挑战啊，还有包括新的一年的很多，还有很多机遇需要去抓住，给大家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啊，然后就是来年呢，我们新的工作都有一个好的收成，无论是对这个公司也好啊，还是对自己的成长也好，对吧？都有一个 对自己的一种鼓励了， 对，对自己的一种鼓励，一个好的彩头，有一个好的寓意啊。时间来到了8:55啊，那么在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9:00到10:00的时候，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环节，会有啊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他的生活和工作当中的一些故事。 嗯，那么以上消息呢，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悦和实习记者陈文新为您编辑的。 嗯，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送给大家一首歌啊，这首歌也特别送给我们的张厂长，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美丽笨女人》。 美丽笨女人。 当整个世界因为太逼真而睡去，我仿佛听到有人为爱欢呼，为爱哭泣。早已经听你说过千万次要放弃，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不要鲜花，不想再受委屈。OK， 所以你背起行囊，逃逃逃到远方，开始要学着独立，试着重新更爱自己。有一天清晨醒来，发觉不能呼吸，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OK，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哦，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死心塌地就有结局。

有个关爱青年计划这六个字，这六个字您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进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奉送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好了，我们先让石洪泉石总来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吧，给我们听众朋友。 好的，大家好，我来自北京海达机电公司的石洪泉。 嗯，这个石总、啊、很那个，我就是第一次见到石总的时候，感觉石总非常的内敛。想问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您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 因为这种直播间我真是第一次来，感觉哎呦，比较热，设备比较全，好多什么话筒啊，还真是我第一次见这么多啊。 消防没什么问题吧？ 消防没问题，非常符合标准。 这个石洪泉呢，在给我们的这个资料里显示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善打硬仗啊。其实能不能给我们先细数一下自己，就是说在消防这个领域做了这么多事情当中的一些硬仗方面的事儿？ 好的， 嗯， 因为我们公司呢这几年呢业务量的有的快速增长啊，承建了多个大型重点工程。 嗯。 如这个奥运会的国家体育馆， 嗯， 最近的是河北的一个重点项目廊坊大数据中心， 嗯， 还有咱们刚建完的完成的第一个是咱们北京市的最大的疏堵的医院天坛医院，嗯， 啊， 另外呢又新最近呢我们公司呢还是这是好事还比较多，最近呢就新中了几个标，新机场的停车楼及酒店，还有同仁医院的一个改扩建的一桩呢，完了呢，我们就最近又拿下无锡万达的万达城，还有河北邢台的万达中心等吧，等等的重大项目，这些工程呢，多数都是系统比较全比较多，施工难度呢都比较大，工期面积呢大概其呢都是大多都是几十万平米的，完了工期还比较短。 哎，石总可不可以用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概括给我们说说，您现在所这个做的这个工作，或者说北京海力达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啊，主要是做什么的？ 好的，嗯，我简单呢大概其给介绍我们公司吧，嗯， 当然咱这不是推销 啊，是 咱就 是 聊天， 对对对对， 不是那种跟打广告一样， 这个真不是这个，完了呢大概其呢简单介绍，因为网上都能查嘛，我们公司呢大概其呢有三大板块，第一呢我们主营业务是消防工程，第二是电子智能化工程，第三是机电安装工程，大概其呢我们是以消防为主的一个国家的一级施工企业，也是建设部频发的啊，证件，大概其呢我们做了这些呢数据中心呢，最简单的数据中心呢就是廊坊有一个大数据中心，面积呢8万多平米，最低的高度12米，最高的大概其局部呢能达到18米，因为呢业主呢找了好多合作单位，不是说好多别的合作单位不能干啊，因为它是工期比较紧，就45天的工期，需要投上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做。后来呢业主呢通过朋友找到我，跟我在聊，说这个项目能不能把我们保证完成，我一看呢是又是河北的项目，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河北人嘛，为家乡做点贡献，完了一看呢找我说行吧，因为当时呢我的团队呢还真是极力反对，我团队说哎呦工程这么紧， 是啊，而且还要保证质量， 对呀，一共就45天，8万多平米的，因为那个项目呢省里的主要领导呢经常还来看，廊坊市的领导呢基本上每半个月都得去一次，到时候看一次，在那儿检查，工期特别短，就45天，完了呢我就既然答应业主了，我就抽调公司的骨干力量，在办公简的条件非常的办公基本上就没有的条件下，我们自己租的集装箱在那里头来办公，管理人员呢吃住都在工地，以施工啊现场员工啊都一起加班，通宵打夜的干，很多人都为这事啊都病了，也不请假也不下岗，坚持在一线工作， 就在这样在大家的齐心的努力下，最终保证了质量的完成，消防系统的圆满的施工任务完成， 嗯， 顺利的通过的消防验收，保证的那个河北的五月份去年五月份的大会呀顺利的完成，得到政府跟业主的好评， 嗯，等于算是救火吧， 差不多吧，差不多吧，这是啊，嗯，这种项目啊， 有没有就是刚才跟石总也聊，就是在这个导播间里聊天的时候也说到啊，其实有些工程只要是按照一个正规的程序做，就很正常的事情，关键就是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 对 对 这个时候，嗯，我看到就是您还曾经这个做过国家体育馆的消防， 对， 那个是不是更紧张？ 那会儿的工期也是比较紧张的，相比下来比那个润泽呢，廊坊润泽数据中心呢稍微还强点，因为他那是工期呢是排序好的，纯粹按国家的工期来走，是没问题的，因为他这个呢工期呢因为要开会嘛，开会他开一个可能非常大的会，因为省里主要领导来参加嘛，因为他就特别短特别短，45天，就是我就这个项目来说，在我们行业里头还真是突破一个先例，8万多。 就是因为可不可以你看网友就这个叫富哲宋哲魔啊，这位网友就说，能不能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比喻一下怎么个快法，或者说是在行业上为什么说是，比如说吧，按照这个平米数来算，对吧，比如说是多少万能基本上按正常的这个天数是多少？ 应该正常的天数啊，像他这种情况 比较形象一点， 形象 普通一点。 合理工期啊，我们也得大概齐的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 对， 等会儿多8万。 8万多平米。 8万多平，一年左右。 对， 合着您45天就把它干完了。 对。你说公司投多大的精物力人力？ 那首先得连夜加班。其次还得所有的人都得上， 对，24小时不断呢。我组织了好多的合作单位的那个施工队来做。 不是，但是您这质量得保证啊。 那肯定质量保证啊。 嗯，哇，这够快的。这其中其实很多这个时候无形中成本应该增加了。 那肯定的，这是属于这种项目呢，我们是不计成本的。左肩大事了嘛，自然不客气。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说怎么去调动大家积极性，把这事儿给做起来？ 那肯定的。 那以后您不挣钱，别人还得挣呢。 对呀，啊，员工的工资啊，各方面都是有保证的。完了呢，我们呢，只不过说企业呢，把应有的利润都拿出来了，贴在这项目上。 嗯， 完了让这个员工啊，保质保量的。 嗯， 在那个安全的情况下。 嗯。 不能有事故啊！ 嗯， 安全情况下来， 怎么样去培养一支这种敢打硬仗的工程团队啊？可以举几个小例子吗？比如说有没有撂挑子的说，你这样逼我干，我还不如去别的公司干呢？ 有啊， 嗯， 你看， 你比如说，您看您这本来一年的工程，您45天干完了，你这大家得玩命干啊！得赶叫 二十小时 得叫什么赶驴子上磨，你得赶吧啊！ 像这种呢，还得保证质量，完了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是最妥的办法，人海战术。 人海战术， 对，只有人海战术。 但是配合也还要有， 配合也有 啊！你不然的话，大家一块上不知道干什么。 8万平米，我最多基本上都大概去每天保持都到300人左右。 哇！其实就是我觉得敢打硬仗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您得会指挥。 对呀， 您要指挥的不好的话，也不。 对呀，我那像我们公司的基本上的主管工程的副总，天天盯在现场。 嗯，能给我们举几个小例子吗？比如说怎么样去培养一些这样敢打硬仗的人，或者敢打硬仗的队伍？ 可以啊，公司啊，这几年呢发展很快，其中最大的推动力就是公司有一支，业务啊素质高啊不怕吃苦的管理班子。 嗯， 就在这种不怕吃苦、竟敢于争先的精神，以及多年来形成的团队的精神， 嗯， 造就了公司的今天的规模与成就。 嗯， 是我们公司能够啊在短时间内。有的飞速发展的提前和基础， 嗯， 正是由于这种团队的精神呢， 嗯，不是，咱说几个例子， 嗯， 比如说， 比如说啊， 那个石总，那个咱俩聊， 嗯， 您就现在想想， 嗯， 比如说咱们实际的例子有没有？ 新例子有啊， 有没有跟您翻脸的？ 翻脸的倒是还真是真是没有，说牢骚话倒是真是有，真是有大堆。 啊、 比如说咱们天坛医院的项目， 啊、 因为工期啊节点呢非常紧张， 嗯， 我们管理团队啊都真是主动自愿的放弃休节假休息日都放弃了， 嗯， 在那儿来加班。 石总可以挨话筒近一点啊。 好的。完了呢，安全管理工作积极配合参与，主动协调各单位的交叉施工。 嗯， 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完了，项目总就说：“石总，你说这种东西是领导天天在盯着，你说各个行业的交叉， 嗯， 作业都没到位，咱们都提前了，但为什么呀？”我说啊，第一呢，咱们给业主写过承诺， 嗯， 第一呢不能影响咱们的系统， 哎， 耽误其他的， 嗯， 系统来进行，因为这是。这个项目最终呢是市里头主管卫生的领导在主抓的项目， 嗯， 市领导也非常操心， 嗯， 经常接短的去工地视察去， 嗯， 我说咱们今天做出承诺就得一律按规矩来， 嗯，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嗯， 我说你们私下可以给我发牢骚，不能带到工作上， 嗯， 就在这种的情况下，完了之后呢。是从去年大概其实是去年十二月份基本上就完工了， 嗯， 完工验收过了， 嗯， 什么项目， 嗯，有发牢骚的， 有啊， 嗯， 因为这种东西项目总的就他觉着为啥发牢骚，觉着哎呦，第一呢公司投入这么大人力物力，觉得公司的利益受损。 您看我们这个叫连好盈宜的这样的一个网友，嗯，想问一下石总说石总，那您这消防的这个队伍跟人家其他的消防的队伍有什么区别吗？您就是时间快是吗？ 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第一呢，我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公司组织人力物力上， 嗯， 资金得到位， 迅速， 对，迅速， 嗯， 因为你没有资金，没有雄厚的资金，你都属于白搭。 嗯，等于说咱就是说白了就是咱没问题啊， 对 啊，就是接上什么活都可以干啊。 对， 咱把这个翻篇啊，咱聊聊消防吧。 嗯， 其实说实在的，一到过年的时候， 嗯， 消防方面。前段时间我过年的时候在我们那个老家的那个广场上， 嗯， 有定点放鞭炮的地儿啊， 嗯， 放炮的地儿，看到好多这个消防的这个消防车，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很这个规范化了，好几辆消防车停在那里，就是这叫什么这个一直在等待着啊，怕发生什么消防隐患， 嗯。 您在这个消防这行业上做了多少年？ 我大概其实做了20年。 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能让您接触这行呢？ 我是哎呦，这个接触这行是很偶然的。我是93年进入的， 啊， 进入的完了呢，那会儿呢，哎呦， 怎么就进入了呢？ 一会儿那我是出生在一个河北呀，很贫困县的一个小山村， 啊， 国家贫困县。那会儿呢，哥哥去当兵，弟弟还小在上学， 啊， 哎呦，家里剩我一个人。后来父母说你得出去。 打工啊， 对， 啊， 就打工啊，给家得带点收益啊，你不能干点什么。我说想也行，或者父母呢就把家里最大大概就200块钱左右，我拿了， 嗯， 拿了，但是我印象就 那是93年， 93年， 200块钱 啊，给我拿着让我上北京来了， 啊， 一人来了，他说你自己去北京闯荡吧， 嗯， 我说好吧，我就最初呢我就想找一份工作，能补贴家用得了。 嗯， 那时候弟弟在上学嘛，让弟弟 在上初中还是高中？ 那会儿弟弟在上初中 啊， 弟弟在上初中。完了呢，很悄然的，我就找到了一个消防产品的维修工作，这是我第一份工作。 消防产品的维修，形象一点怎么说？ 就指的消防器材啊，就是您那摆的那种灭火器的维修 啊， 那种工作， 啊， 那会儿。 那其实专业程度也挺高的， 是也挺高的。那会儿我就学徒啊， 嗯， 连大概齐呢，师傅教了大概齐有2月吧，开始，开始完了。做修理工作，那时候我一个月呀得挣多少钱吧，大姐，现在想想这是168块钱 啊， 一个月168块钱那会儿，因为你还得省吃俭用，你还得给家里的农村的父母得拿回一点，因为弟弟还得上学嘛，各方面的事啊。 对， 168块钱。 对， 干了多少年啊？ 168块钱呢，大概其呢，我后来呢，因为在修理上啊，比那个正好领导呢调岗，调岗说呢，说有干销售的。 嗯， 销售的，完了我就跟领导说，我说我能不能，因为销售能挣钱多呀， 对对， 啊，因为168呢，嗯，是我们就平常死工资， 嗯， 销售呢还有提成， 嗯， 可能就能挣个每月能挣个300-400， 嗯， 有的可能多，就看你的效益怎么样。 嗯， 后来呢我就 那应该是95年96年了。 我那会儿没有，我还是93年，我大概去修理呢，大概去94年左右。 合着您修了一年的学徒工，您就直接干销售了？ 对，干销售了。 那说明领导也信任您。 对呀，啊，因为干销售那会儿啊，哎呦，那会儿苦啊，那会儿，那会儿大概其我们要送货，那会儿公司呢就一辆车带四轮的，一辆面包车那是领导的，给经理做的，我们那配的啥嘛，三轮车，三个轱辘的车。 你们等会儿是电动的还是摩托的还是 人力三轮车，就能板所谓的板车那会儿。 您是骑着还是？ 我是骑着，板车得骑着。你说我最远呢，我那会儿第一份工作是在宣武的半步桥。 嗯， 我从半步桥骑到送货，我连送带拉啊，送货大概早晨走，得晚上回来，大概骑呢，我骑到多远呢？我想想，那会儿昌平有一个李自成自像。就李自成那个像，那会儿还没拆呢。 那我估计得30公里， 估计差不多。 嗯， 我得拉着。 没有30公里也得25-26公里。 大概多少公里我不知道，我得早上，得送货送到那儿， 嗯， 完了呢，再找客户呢，把他的要维修的东西我再拉回来。 嗯， 那会儿，大热天的，大汗淋淋的。那会儿那么， 这我感觉这不像是销售啊，这像是送外卖的。 差不多，那会儿，哎呀，那会儿没有办法，那会儿就这么苦，就这么过了。 嗯，后来怎么样？就感觉有点起色了，自己怎么是摸到门道了，还是肯吃苦？ 因为呢，干销售呢，积累一些客户。我积攒了一些客户呢，完了之后呢，正好了另一家呢工程公司把我给挖走了，去到了做到副总，让我过去管工程管经营这块。这么 那是几几年啊？ 我是95年。 95年。 对， 那我觉得您这挺快的，您那个时候年纪多大？ 我那会儿是二十左右。 20左右您就做上副总了？ 对。 这自己回头现在想想，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可以使自己，比别人做得好啊？或者说是， 哎呀，那会儿啊，什么原因呢？因为 家里穷 啊，完了 玩命干。 你说哥去当兵了， 嗯， 又为国家去效力了， 嗯， 又没有什么钱， 嗯， 完了弟弟还得上学， 嗯， 完了重任就压在我身上了， 嗯， 我还得孝敬父母， 嗯， 但是啊。因为家里也没有什么农村嘛，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收入。 嗯， 因为就是地嘛，地能我们老家 那个时候困难到什么程度？ 大概其那会儿的我们家的大概其农民呢，收入啊，可能一年的一个人的收入也就我估算着大概其那会儿，700-800块钱，也就那样， 嗯， 一个人的收入。 嗯， 本身我们是山区啊，山区，地本身就少， 嗯， 那会儿， 所以说这些挣到的钱基本上都补贴家用， 对，就补贴家用， 嗯。 后来呢，我弟弟呢，高中毕业呢，也没有去考大学，完了呢，跟我一门心思跟我哥走了，又去当兵去了，又去当兵去了， 嗯， 我又培养出一个弟弟去当兵， 嗯， 那会儿 这样也挺好，一个这等于算是军人家族， 真是真是真是。嗯，真是 这样，其实我觉得对未来的自己的家风啊，孩子啊，后代啊，其实都很有好处。 是的，是的， 因为这种精神很重要。您接着说，然后九五年的时候就到别的公司当副总了。 对对， 嗯， 因为呢，因为别的公司，咱们现在所说的就猎头嘛，那玩意儿不是猎头， 嗯， 因为也经过朋友介绍说对我这个人呢还比较认可， 嗯， 因为在行业里头有点小的名气了， 嗯， 所以呢，别的公司跟我们谈。工资待遇就高了，就那会儿就高了很多了。 嗯，哇，那 会儿 高到什么程度啊？您给我 那会儿大概其的95年那会儿，我想啊， 我一个月能拿到10000块钱。 等会儿， 10000块钱。 等我放个片花。我咳嗽两声，确实啊，从148到一万， 对，拿到10000块钱了。 哇，太厉害了。 我大概骑的。 但是您能跟我们说说那个时候的那种感觉吗？嗯、或者说那种反差？有没有印象深刻？回忆一下。 反差很大呀！我当时梦想，哎呦，我说我能拿到10000块钱。 为什么？因为为什么我们想说说反差？嗯、其实很多网友你看都哇哇哇哇的这个、嗯、给我们这留言，其实大家都是年轻人、嗯。那个时候你也是年轻人， 对啊， 对吧？这种反差，其实您分享给大家听的时候，大家会其实很愿意听，嗯。 哎呀，那会儿反差很大，我拿到第一月工资的时候，我就说，哎呦，那会儿真是一碗没睡。我想，哎，我说我还能拿到10000块钱，我想，我说我的人生目标啊，有了更高的目标了。 嗯。 那会儿，哎呦，我说我能实现，你看我的自我的价值嘛？那会儿在做，完了，从2005年 挣到这个钱以后。那个身上的或者身边的变化也有 啊， 嗯， 我95年，我这手机号就95年买的，那会儿花了大概其实2-3万块钱，一直使到现在，95139那号， 嗯， 95年当时大概去买的， 哇， 那会儿我还买了一个，我那会儿觉着真是很拽，买了一个花楼，大概其我还买了一辆是。长河面包车6万多块钱、 嗯、 带我印象中。 嗯。 哎呦那会儿有辆车就那小面包， 嗯， 也真是很牛的事儿。 嗯。其实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年轻的心态里，如果说是钱突然多了以后，也有的时候会有心理的变化。 有变化呀，有变化呀。 其实很多人是不是包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很多人有了钱以后会有心态上的变化。 对，是有心态。 甚至是有可能就不会再往前走了。或者说是原地踏步， 哎，真是这样的，主持人、嗯，因为呢，我那会儿有钱了，在北京呢，房大概我想有97年左右，大概房也置了， 嗯， 房置了，我觉着脑袋就比较迷茫了，你知道、 嗯、 不知道、 嗯， 就是说，就觉着原路踏步就不思进取了， 嗯， 原路踏步觉得哎呦，我觉得 这样也挺好， 挺好的。 然后完事吃香的喝辣的，我还有房有车的。 对，你说到哪儿我还有个手机，那会儿叫大哥大， 大哥大，嗯， 这样的 巨大那个、 啊，对对对， 还是后来那摩托罗拉那个， 后改的摩托拉的 啊， 当时是大哥大，完了还挂个天线 啊。 挂个天线， 嗯， 完了那个牛皮的那个正滴落着那个包、 嗯， 哎呦，觉得那会儿是真是，觉得那会儿就。有点不知所措了， 嗯， 这是真是就说白了，人呢可能到那个迷茫状态了， 嗯， 不知道干什么， 不知道干什么 好了。后来呢，因为尤其是突出是98年99年那会儿， 嗯， 就是我自己在反思啊， 嗯， 我说老给别人打工也不是个事儿。 这个反思应该是有一些契机吧，因为我觉得已经挺好了，或者说有什么事儿，或者有人跟你聊过吗？ 也不是聊，我就因为见了身边的朋友，就见了很多了， 嗯、 很多了，因为好多身边的朋友过差不多的，都自己都当了，都所谓的当了企业家，当了大老板了， 嗯， 完了给我震动很大， 嗯， 因为我是 举个例子，有没有？ 有啊，举个例子， 95年 的时候，我有一个老乡，他是电力学校毕业的， 嗯， 电学校毕业的，完了之后，人家就是当时我们经常聊嘛，一块儿起的步的，经常聊，人家大概起的也在一个香港的企业给人打工做高管， 嗯， 完了之后，哎，有2-3年不见，突然的。自己那会儿折腾个很大的公司，他大概齐的那会儿的年利润就有几百万 啊！ 我就问他聊，完了我们就真是深聊了一次，喝了一次、 嗯、 喝了一次大酒， 嗯， 把我开导我， 嗯， 大姐说你呢，因为呢都是老乡嘛，都是岁数都差不多， 嗯， 完了呢就说啊，他说你不应该这样了，他说你不能求于现状， 嗯， 将来呢你还自己干点什么， 嗯。 完了，我这不干啥？他说你就干你特长吧，你特长干什么？ 嗯、 还是干什么？ 嗯。 完了之后我说好的。 嗯。 完了这么一直到2002年左右。 嗯。 成立的海达公司。 嗯。 一直到现在。 啊、 哦， 其实说等于算是自己迈出了这一步。 对， 但是也有没有考虑过说啊、哎、辛苦啊，或者说是 当时那是很辛苦啊，很辛苦。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很辛苦，你回报率就高了，因为可能就是说。从经济啊各个方面呢，可能就满足自己了，可能因为满足自己了，后来呢慢慢做呢，就觉得根本不是经济的问题了，是一个要做个事儿的问题。怎么就说这么多年呢做呢，就想着哎呦这帮弟兄跟着你， 嗯， 你让这帮弟兄们得有，在北京得有个安家的地儿吧，这方面一直在做。 当了老板以后和给别人打工是不一样的吧？ 还真是不一样。 嗯， 因为这么多年呢，我也是在慢慢在改变。因为刚开始当老板的时候，不会当，不知道怎么当，真的就觉着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底下就得听。实际呢，我这么多年也在反思，实际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呢，还是团体的力量，一个团队的力量很重要。 嗯，你当个老板，什么事儿都得听是个什么样子？ 当老板就是说我说什么话，你就照我去做就 OK 了。 什么时候开始反思这事儿了？ 不管是对， 肯定是碰见什么事儿了，您再反思。 是，完了呢， 有一回 投资，我们投资一个项目，投资项目呢，我们管理团队呢就反对在投，说这个项目啊、不应该投啊，风险比较大呀，因为呢。那会儿可能也是年轻吧，完了也都是朋友找的，哎呀面子弄不下来，我说算了，我说人找了我大人，就是那我说这种东西就投吧，结果死了惨重那会儿。 妈、 完了我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在反思，我说还真是一个 人，就是得给大家一块商量 一下。对， 嗯， 因为可能啊每个人呢、或者每个人每个员工啊对你的，尤其管理人员对你的建议肯定是对这企业好的。 对，谁也不可能害你。 对、 啊、 对对对。 所以说还是得听进去。 对对， 慢慢的从2002年到现在做了那么多工程，你觉得给自己如果说下一个定义的话，从内心来讲， 嗯， 你觉得哪方面的优势让你能够往前一直往前走？ 因为从2002年到现在大概其呢，公司呢是有个十来年的成长， 嗯， 完了呢项目呢可能大大小做了啊得有1000多个项目， 嗯， 项目完了之后呢，像您说的成长着，完了就是说一种责任吧， 嗯， 一种责任吧，因为我就得让跟着我的弟兄们，可能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外地的，都得有个好的生活。但是啊， 哎，我觉得这样的老板特别温暖， 因为我所有我的员工啊，就在我同行业来说，工资都比我同行业的高， 嗯， 我所有都是高。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觉着哎，因为呢。这种东西呢可能每个做老板跟每个老板都不大想法不一样吧， 嗯， 因为可能我的员工呢我的团队给我创造的更多了，我呢就得给员工呢就得更奖励一些， 嗯， 再做。 那遇到笨的怎么办啊？ 笨管就在教呗。 在教。 完了我就是让我们各部门， 嗯， 我们基本上每周啊都有个例会，例会呢实际呢这两年呢我就管理的就不是很多了，我就请了一个 CEO， 嗯 ,CEO 来管理我，实际来说您我管几个人，我就管一个人。就管一个人。 管 CEO 就行了，嗯， 其他的我基本上也不怎么来管理了。 嗯，我们先放首歌吧。 好的 啊，这首歌是关于青春方面的事儿，因为刚才我们回忆了很多和青春有关的事儿啊。这个歌也挺有意思，叫张艺兴的《青春快乐》，我们来听听。 阳光美的早晨，我们一起来开车。有的方向右转，抛开烦恼在左转，穿梭时间的荒漠，寻找失去的颜色，追逐天边一片光明，越过传说那条河。 有的方向右转，抛开烦恼再左转，穿梭时间的荒漠，寻找失去的颜色，追逐天边一片光明，越过传说那条河。 我开着车，你唱着歌，见面就有爬山坡。哇哦哇哦，此时此刻梦是什么？我开着车，你唱着歌，有爱路上不寂寞。花开花落，有谁舍得青春快乐？ 别说，继续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36，如果您还在这个路上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当然了，如果这个已经啊没开车啊，或者没在收音机旁边的话，在这个有 WiFi 的情况下，您可以把花椒 APP 打开，搜索活力982啊，现在正在这个花椒上我们正在直播。最关键的是微信上也能看啊，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点上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的画面了啊。今天啊，是我们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正在为大家放送啊，是青年说的青年会客厅板块。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很多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也给我们青年人一些主意和建议吧。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37，我们继续和我们的海利达消防方面的老总啊，石洪泉石总来聊一聊关于消防方面的事儿吧。石总，来给我们再说说这个最近这20年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火灾事儿吧。虽然咱大早晨的聊这个也不是特别好，咱不聊那个惨状了，咱就聊什么原因吧。 因为那哎，真是啊，这是个比较沉重的话题，也老旧话题。因为呢，最近这几年呢，北京的是央视的大火，央视大火呢，可能是当时呢，是外保温的问题，央视大火是。外保温呢，可能是因为放烟花嘛，它是违反那个放的烟花，违法放的烟花给点着的，就央视，它是可能当时是用的是，应该在我印象中应该是不是 A 类的，保温，它可能是用 B 级的保温那会儿，从那以后啊，从央视以后啊，可能国家就出台政策了，外保温可能必须得用 A 类的， 啊，有这方面的原因。 对， 还有你像那个前段时间大兴的西红门也是哈。 哎呀，西红门呢，这种问题呢，这个问题可能是在前几年呢，在大兴也发生过。纯属于是比较老的顽疾，就是都是城乡结合部。城乡结合部呢，这帮呢老百姓呢，可能为自己的利益吧，各方面的不遵守消防的 私搭电线、 私家电线不遵守消防的那个规范要求，都是一些老问题。你看他呢，城市中啊出现的这些主要隐患呢，就基本就是他们造成的 啊。 因为他是自己私家房子，自己就盖了，盖完了上外出租，出租完了之后呢，出租呢，他把为了防盗啊，他把那个钉上的安全窗， 哦， 你想跑都跑不了， 是 啊，对，基本上像大兴那个火呢。人员伤亡呢还真不是烧的，基本都是一氧化碳中毒，熏的，烟熏的。 哎，其实你看我们这网友小徐装潢设计这位网友啊，他问一下，他说石总能给我们说说几个常用的一些怎么消除消防隐患的这样的一些小窍门或者小技巧吧。 因为这种东西都是比较常规的东西，大概其实也没什么技巧，完了呢 你好吧，家里头家庭， 嗯， 放点灭火器， 嗯， 厨房放个灭火毯， 嗯， 就是那个防火毯， 那 完了这万一油锅着火呀、啊，好像那好灭、啊， 是真的一下子就能烧着啊？ 啊，真是一下能烧着， 哎呦， 真一下子能烧着。 你比如说哪个地儿着了一下火，有的时候真是一不注意，你要不给它马上扑灭，还真能给烧着。 对。完了呢，我提醒那个观众，听众的朋友们呢，发现火灾啊，第一时间呢，一定先打119。 119， 对， 嗯，这很重要。 还得请让119人士注意，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 儿。 自己呢，可能是别这及时的来灭，要小火啊，什么冒烟呢、啊，你可以随时整一个灭火器来，你可以喷了。 嗯，这灭火器喷也有讲究， 有讲究。 好，拉开什么栓，我们也都培训过。 对 啊， 应该是像，因为它灭火器啊，它现在也得分好几种吧。但是我、当时我培训的时候就分过几种，有干粉的，还有气体的，就它对每个火灾的要求不一样。 嗯，但有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电线啊，比如说什么冬天的时候啊，一些电暖气啊什么的也容易着哈。 对，它属于是这种情况呢。 功率大是这原因吗？ 还是老话题，基本上这种着的都是城乡结合部啊。 啊。 它电线老化，它、你好说我撕接烂搭的多。 嗯。 完了之后，我本身我这应该是1000瓦的，他加了一大堆，可能超了5000瓦了，他就完了，能不短路着火吗？ 啊，这基本上着了火以后，你像电线着了火，拿水浇是能浇灭啊？ 水还是浇不灭，那种还真不能拿水浇， 啊， 容易导电的， 啊， 还得用专用，一般是专用，一般是用气体的比较多一些， 嗯， 专用的来喷， 嗯。你看这个叫龙龙的这位网友说，我们是在大学宿舍里，我们大学宿舍一个宿舍里住6个人 啊，上下铺， 然后我们这怎么注意消防隐患啊？ 消防隐患这种大学宿舍呀，消防隐患呢，第一呢，在大学宿舍呢，最主要的是别吸烟 啊。 完了之后呢，一般的呢，你可能有垃圾桶啊，有废纸啊， 对， 容易我学生吸烟的时候容易把烟头啊 往那里面扔， 对，晚上一扔啊，容易隐患啊，引着了。 还有，其实学校的宿舍也存在这种私搭，这个私接乱搭， 因为 大家比如说接根电线，我到这个上铺我要看书啊，或者怎么样。有这可能 的，因为最近的大学学校我就不太了解了，因为现在按新的规范要求吧，应该学校保卫部门呢、会有通知的， 会要检查 啊，对，会有检查，会有通知的，应该是按着来的要求走的，对， 嗯，应该是这个尽量这个别尽量了，就不许在这个宿舍吸烟， 就是说100%的，第一呢，别在室内吸烟，别在室内。我随便弄个插头，弄个热水器呀、那个。 所以其实你看，楼像我们那叫这个叫宿管阿姨啊，像宿管阿姨制止你这个用这个吹风机，还有用这个什么什么电热毯、电磁炉什么的，还是有道理的。 还真是有道理，有道理。 嗯，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宿管阿姨收这个吹风机啊。吹头发的吹风机一收能收这一大箱子的， 因为啊，它每个楼啊在设计的时候，大概其电的什么符合都算你好的， 嗯， 大概其啊，它要一超了，肯定就是容易有隐患的， 嗯，啊，你看我们这叫没有背景这位网友 啊，这名字有意思，他就说啊，想问问石总在创业期间有哪些可以给大家分享的建议，因为。他觉得您从95年那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一下子从100多块钱能到10000多块钱，其实还是有自身的一些优势和特点，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在年轻的时候除了不怕苦以外啊，还得不怕什么？ 第一呢，大概其呢，我跟年轻的朋友啊，简单介绍一下子我个人点体会吧。因为呢，第一呢不怕苦不怕累，这是肯定是咱的本分。最主要的是做事之前呢得先做人，敢于吃苦那就不用说了，要怀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永远不能忘记啊帮过你自己的人，这句话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啊， 你不管什么人帮过你的人呢、 嗯、 完了你完了就不能忘恩负义。 嗯， 人家不管是当时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可能给过一块钱就解决你很大的问题。 嗯，这个还是我真是哎，这是在我们这些青年委员里面我觉得不是第一个也是很少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的。 真的 有很多的我们的委员可能会提比如说坚持啊，一定工作的时候要坚持啊，有些是不要吃不怕吃苦，还有是要找准自己的定位。为什么要感恩？您能给我们说说例子吗？ 因为我呢是大概其呢，因为感恩的话题呀，哎呀，一说是也有点心酸。当时呢、 嗯、 我还是在销售那个维修那个灭火器的时候、 嗯、 就是说 学徒工的时候嗯 有一家企业呢，真是那会儿真是很穷啊，人家当时都是同等的条件，凭啥把这个这笔单让你做呀？ 嗯， 为什么给别人做呀？ 嗯， 因为我大概去讲述我的家庭状况，人家就给我做了，给我做可能呢那会儿呢我就多能挣点钱， 嗯， 多能挣点钱呢。完了之后呢，这个哥们儿后来呢，那自己下海经商了， 嗯， 大概其我想想啊，大概其是在今年是， 就是说您做学徒工的时候。人家给谁都是给， 对， 为什么要给你？ 对， 嗯， 因为说这话题真是，大概其是在应该是12年前， 嗯， 因为他各种原因呢， 嗯，赔钱了， 赔上找到我了， 嗯， 陆陆续续从我那拿走15万， 啊，您二话没说就给了， 二话都没说， 嗯， 人家肯定为人找到咱们，人既然开口了，肯定有难处了， 嗯， 找到咱 们，嗯。 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有啊、 嗯、 我说我现在可能您帮过我，我现在呢可能呢日子比你好了，各方面都比较好了，我说你有就给，没有就算了。 嗯， 这么多年， 哎呀真是、 嗯、 那个时候他帮你的时候也是出于一种 也出于，因为一聊呢人家也是农村出来的， 嗯， 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这是、 嗯嗯、 可能觉得都不易吧。 嗯，这种感恩有很多， 有很多，就这种例子很多。这种例子呢，大概其呢，一直到现在那哥们儿，我们有联系，到现在， 嗯， 都没还，就这个也没一直这笔钱没还给我， 嗯， 我就跟他说了，我算了，不要了，你有那你就好了给我，不好就给我，证明呢，因为他肯定现在还是在那个 在 挣扎中，对， 挣扎当中，嗯。还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也有啊、 嗯、 还有一个政府机关的一个人， 嗯， 也大概其也是那会儿，哎呦帮过咱忙，完了说呢儿子要结婚买房，我说行你买吧， 嗯， 我说你可以手头有，我说还有，我说用多少啊、 嗯、 他说给我拿30吧，我说行、 嗯、 OK 没问题， 嗯， 后来呢这哥们儿也是因为生活压力大了， 嗯， 就还了我15个，那15个没了，我说没就没吧，无所谓，我说您看吧， 嗯， 有呢你就给，没有就算， 嗯，这有没有遇到过您非常寒心的可能性或者寒心的事儿？ 寒心的事儿还真是有一个是呢，很好的朋友，我自认很好的朋友，也那时候搞设备，他也是一个江苏人， 嗯， 搞设备呢。我们认识很多年，完了呢有笔生意一块做，我说做吧、 嗯、 没问题，完了后来呢前期的都是我们来做，后来呢后来到年底了我们该算账了，哎说兄弟啊，我说怎么了，不好意思，真是快过年27、28了，在我这、 嗯、 很多年以前呢27、28了找我来了、 嗯、 说兄弟我不好意思，我怎么了，我说那个挣了多少钱那项目咱们呢， 嗯、 可能是挣了50多万，我说好，挣了50万，我说，他说你那份给不了你了，我为啥呀，他说我，哎呀，他说我呀染上赌博了，我给输了、 哎、 完了之后呢我说，他说要不我这有个车，是那会儿是一个丰田的，把车给你吧， 嗯， 我说你这么着吧，我说呢钱你别给我了，完了呢车呢你还我也不要你的、 嗯、 我说你回老家怎么办呢， 嗯， 我说你啊，我唯一你把赌博戒了就对我， 哎，我觉得石总还是人好，真是，嗯，感觉就是能这么多年能做成功， 人好很关键。 这都是发在我身边的真实例子， 嗯， 真实故事。 嗯，现在这个人怎么样？ 这人呢？哎，前两天还真是找我联系了，说，兄弟，我现在又起来了， 嗯， 准备公司上市，你到时候你看看，你得你认购点股呗。我说我算了，只要你好我就好。 哎呀，真好。 他说当时你那种情况下没有对我任何计较，哥那一直缓开着缓的心。怎么回报你？我说嗨，我说不用了，我说这你好就 OK 了。 嗯，等于说我觉得也是您救了他一下。 大概其也可以这么说吧啊。 嗯，其实如果没这车也够呛啊。 也够呛，那会儿真是，你春节那开车得回去，完了好容易挣点钱呢，自己呢又那个玩牌输了，你说怎么着啊？ 嗯。 因为他跟我说的理由我从来不问啊， 嗯， 我说他这么说我就信呗就。 嗯，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石总。 嗯， 如果说用两句话来形容这个您这个这么多年20年做消防工作啊，给自己积累下来的这些经验的话，用一句话来表述的话是什么？如果再用一句话来给我们广大青年人提点建议的话，您觉得用哪一句话最适合？ 第一话吧，第一个呢，表述我自己呢，就是说呢，还是那句话，老话，做人呢，先做事儿，敢于吃苦，永远怀抱一个感恩的心呐，永远不能忘过帮过自己的人，这是我的座右铭。 嗯， 完了，只要真正懂得感恩的人，才能成就真正的事业， 嗯， 才能走向成功又得人生的辉煌。 嗯， 这是我觉得啊。 嗯， 最后一句话呢是按咱们习大大的一句话吧。 嗯， 说，不忘初心。 嗯， 砥砺前行，撸起袖子加油干，为了个人的梦想，为了国家的希望，书写人生华丽的篇章。 好，谢谢石总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为大家带来的青年说，这是一档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每天的早晨的8点到10点都会和大家如约而至，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下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再见。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夜已变成秘密关上的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相思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